知道吗？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制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。 Fresh Radio， 下午两点，成都，年轻的我们不 是否觉得音乐是一种解药？我有所理解，你有所感悟。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看光 垂柳亲吻着我额头，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我从未忘记你。长途带不走的只有你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 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慢慢的醉了， 孩子一样。风停了，海醒了，我们坐在甲板上唱歌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。

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，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朱星 蓝蓝照 十月一场， 七月上 周游， 回落车底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，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

情里听来像话，没东西才不觉得怕。要等青春不复才换悟，人生不知在何处被落下。转呀转呀，嘎咚转呀转呀转，呜，转过小小的家，转过世纪，转眼鬓角又白发。呜，厨房冰上啤酒，桌旁几粒毛豆，要进黄昏才卸下。昼夜折旧成皱纹，悄把的浮藏进针变化。光阴就在那不去衰老不觉盈亏的日常中倾塌，依然转呀转呀转去远方，远方有我不像话，辗转的牵挂。

凄美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历尽夜添了心碎。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

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。 董酒1258，遵循5年酿造量。董酒1258， 坐拥新机场，难忘雄。